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福州的啊、嗯，喝那个茉莉花茶就是要喝福州的。 是的， 它的茉莉花茶，一个是茶也好，花呢也特别讲究，嗯，制作的还是老工艺。那味道咱就不用说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啊。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的价格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刚才说了，250克，他们是半斤一盒，主品是4盒啊，那么又加赠了2大盒，一共是6盒，3斤茶叶。今天咱们的价格是399元，价格非常合适， 嗯，太值了，嗯。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狂欢日最后3天，7月29号至7月31号，3天时间， 新老客户来电， 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小云，在我身边的是王经理，欢迎您。 小云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鲜冻的原浆的这个鲍鱼啊。那么提到这个鲍鱼，咱们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熟悉，它属于是名贵的一种食材，它是咱们餐桌上的一个软黄金。但是咱们这个鲍鱼啊，如果说在市面上咱们来食用的话，价格还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它是真正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有利于啊咱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呢，咱们市面上很多的朋友会问啊，咱们以往买到这个鲍鱼啊，有贵有低。首先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品种不一样，再就是咱们在市面上你买着很便宜的那种鲍鱼呢，基本都是养殖鲍鱼，在我们行业里叫做围堰养殖。那么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状元海的鲍鱼？首先呢，我们是大连本地的一个上市企业，品质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再就是呢，我们在我们整个大连辽深的原产地，我们拥有着自由海域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鲍鱼呢，跟咱们这个辽深生活在同一环境下，远离大陆，没有污染啊。选择的品种是什么？是皱纹盘鲍，生长周期差达到了2到3年，这也是我们大连特有的一个品种啊。这种鲍鱼呢，个头大，肉质饱满，营养价值高。那么很多朋友说这个鲍鱼我想吃一个新鲜口，对不对？想吃到真正的一个原浆口。那么我告诉大家，我们采用的是液氮技术， 嗯， -200度肯定做到一个鲜冻。 哦， 这个鲜冻就是给大家用通俗点讲，就是从海里捞上到您的餐桌上，我们省去了中间商，所以回家之后大家可以直接放心的开袋谎话，咱们直接烹饪来吃就可以了。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是每一袋是1斤的，10头到12头，我今天是买2斤送1斤啊，整整的3大斤，总共多少头呢？是30头到36头。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要买这3斤的鲍鱼的话，将近600块钱的价格，今天在咱们北广购的话是299块钱的价格。 嗯，没错啊，今天呢，大家可以把这个鲍鱼这种名贵食材啊，放心吃了，可以舍得吃了啊。状元海的活动鲍鱼，主品加赠品的，一共3大袋，一共是3斤足量哈。大概30多只鲍鱼，一共呢是将近600的售价哈。那现在呢，给您打到一个半价的价格，299元，您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哈，不到10块钱就一只的鲍鱼， 嗯， 这平时在饭店里是不可想象的价格。 对，今天咱们10块钱让您吃到可不是普通的鲍鱼啊。首先咱们个头非常大，肉质非常肥美，口感是非常 Q 弹的。烹饪完之后，主要是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全部能达到有机标准的有机鲍鱼啊。就这个鲍鱼回家，咱们很多朋友想怎么来吃呢？除了咱们以往的清蒸之外啊，回家可以用热水煮一下，然后切成片，你拌个凉菜，或者是咱回家用咱们这个鲍鱼啊，你回去炖一个土豆，做一个炖菜。再就是回家这个鲍鱼啊，可以做馅儿，你包个饺子，对不对？搁点韭菜，都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主要是这个价格，今天啊，我跟大家强调一遍，299块钱啊，你带回去的不是普通鲍鱼，是有机鲍鱼。大家都知道有机是什么概念，你吃到是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3大斤啊，您带回多少头呢？是30到36头的。所以在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保证所有的鲍鱼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达到有机标准，每一袋不添加防腐剂。